像形式舉行，包括推出一套5分鐘的特別節目，同埋一本以太空安全為主題的國家安全教育兒童繪本。委員會說有關活動可以提高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加深大眾對國家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認識，培養更強的國民身份認同。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午10時，強颱風馬勒卡集結在硫磺島西南大約55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天晴，日間炎熱乾燥，出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氣温稍低。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460点，升84点，成交金额2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1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5.85元升，系跌2.65元；腾讯控股375.2元升0.6元；美团系156.5元升2.4元；比亚迪股份239.8元升10.8元；友邦保险79.7元跌咗4.5元；恒生中国企业74.56元升7.4元；盈富基金21.64元升咗6仙；盈富基金系21.66元升8仙；京东集团229元升0.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美元系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84，英镑10.298，瑞士法郎8.401，澳元5.842，加元6.248，新西兰元5.342，欧元系8.55，每百日元对港元6.2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3点，升340点。港金报184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9.25美元，卖出198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近住星河名居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坑口的影业路来回方向近着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悦村悦泰楼、沙田全辉中心 B 座、沙田水泉澳村、朗泉楼、大围新翠村新进楼、粉岭华明村信明楼、粉岭荣福中心5座、

掌声佢。 好， 好热络嘅掌声。 李小姐， 有两个人啊， 可唔可以具体啲话俾我听佢嘅进步喺边处？因为咧，我观察力冇你咁强敏啊。 就咁样嘅，佢嘅进步系在于嘅就系呢一个叫野猪大改造。 哇，正啊！ 就是、基本上我就系想希望可以好地咁样咧去协助佢咧，至少就系都唱到下歌，唔好令到嘅就系我哋嘅听众嘅耳朵受罪， 亦都唔 好 伤嘅 就系。系啦， 除咗受唔受罪啦，我谂大家嘅包容度都高嘅，同埋唔好失望，因为我以为你会唱，哎又唔唱，佢拖一手，下个礼拜吓又唔唱到港独法， 拖一手讲咗。 系啊，所以我唔讲啦。咁所以我觉得 好失望咯，人哋 明白明白。 系啦，咁唔可以令到我哋嘅听众同埋即系爱我哋嘅朋友失望嘅，因为佢哋实际上咧都你成日都会见到佢哋留言也好啊，有啲鼓励嘅说话也好啊，佢哋甚至乎会参与我哋嘅节目啊，填词俾我哋。你点能够令到人哋失望咧？咁、所以其实咧，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已经开始个训练嘅计划啦。 特训啊，我有个 放工之后都有， 有个特训啦、 有再练。 其实我哋前日已经开始噶啦， 星期二开始， 礼拜二系开始嘅。咁啊，但系我見到咧就係阿強咧， 四仔強 阿強哥唔知點解做完節目呢一排真係比較疲倦，佢個樣好似成個人謝曬咁樣啊， 真係冇曬電。 開始開始謝老四。 咁啊啱啦，謝老四，我聽日有隻歌，星期四咧我聽日有隻歌係啱你嘅， 所以我又唔係好敢 fit 佢，你明唔明啊？跟住我見到佢就話：我啲眼皮咧由兩節變到三節，跟住我就話：你不如翻去唞下啦。咁跟住我就會錄一啲嘢俾佢，等佢翻去自己練嘅，跟住做功課嘅、但係我覺得咧，真係值得我掌聲嘅就係我今日好開心。我今朝早嗰陣我見到佢嘅就係將嗰首歌唱咗三次，雖然咧都係唔啱拍子嘅。 但我话俾你听， 但系至少佢有做呢样嘢就已经好难得啦。 啱啊，大爷，其实咧三次或者三十次系有分别嘅，所以你唔好以为唱三次就够。其实咧，你三次同三十次同三百次咧都系有分别嘅。 哦，唔系嘅，佢其实佢系录三个 version 俾我睇，俾我听到嘅啫。佢、有冇 progress 啊、即系其实有冇啲咩地方佢错嘅或者系点样嘅？ 我要 系啦， 又当 然佢私底下佢冇啦吓，因为我一定会为你辩护嘅，因为你真系有做过，有做过就 系 有做过，咁啊可以听得到嘅就系由第。第一日啦，你好攰啊！到第二日嘅话咧，就话都系唔唱啦。同埋嘅就系我翻去俾佢做完功课之后嘅话咧，你就系见到系突飞猛进嘅、至少有一样嘢，我就好难得。我今日一翻嚟，我同佢讲，因为佢 send 咗佢几个 version 俾我嗰时候，我就话等我翻嚟、我有嘢同你讲。 几惊啊！ 点解你唔 send 俾我嘅？点解我听唔到你嗰啲 version 嘅？ 一阵间俾你。 点解你个 version 净系俾我？ 唔系啊，佢系我嘅指导老师嚟噶嘛，啲 mentor 嚟噶。 冇错。 系啊。 跟住我知道佢会好惊咯，系咪？就等我翻嚟。 你想講嘅就係、 我想講嘅就係話，佢至少個拍子佢已經捉到啦。咁呢一樣嘢係最難得嘅，因為其實咧，如果你冇拍子嘅話，基本上你係永遠都入唔到、你永遠都唱唔到。咁但係佢而家就至少嘅就係你會見到嘅就係有兩 基本嘢做到啦。 係啊，基本嘢佢叫做有時做到，係、啦，都總好過就係以前係完全做唔到。 拭目以待嚇、總之禮拜五咧，我哋聽日咧又會有好多新嘅歌送俾大家。 哇！正啊！ 唔同嘅風格，唔同嘅內容啊。 係啊。 好啦，而今日嘅節目內容都非常之豐富，廿六度嘅氣温啊，熱熱地。不過今日翻嚟。带嚟有少少毛骨悚然嘅古仔啊！ 系、yes, 啊， 分享 一下。除咗一阵 间 十二点嘅古灵精怪之外，我哋提早开始嘅话题好唔好？ 哇，好啊，正！ 早晨，早晨。差し伸べたこの腕を信じて優しさで顔をそっと隠して愛の門を奥に包まれるように世界で一番近くにいてほしい誰よりも大事だI'm not afraid to die. 晒路道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5%。星期四嘅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台风骚浮人，今日天晴，炎热干燥。展望明日天晴，日间炎热，随后数天云量又会增多，气温会稍为回落。唔知大家有冇揸过夜车咧？吓，夜晚咧揸车，尤其是喺啲黑掹掹嘅公路咧，吓，就系有另外一种嘅嗰种少少心寒嘅感觉嘅，因为两边嘅路咧黑掹掹啦，冇建筑物啦，冇城市嘅光啦，同埋咧，再如果你去开一啲坟墓啊或者公路侧边有嗰啲咧，你就会更加有种。好似 毛骨悚然嘅感觉，系咪？你会惊有啲咩嘢？你会见到 系啦。咁我知阿Joy咧都会有一个即系经历啦， 真身 经历啦。 真身 但系今日咧，我喺呢个一啲嘅媒体睇到个古仔，我觉得哇，都几有图画咁样样吓。咁如果大家咧即系有少少心理准备，揽实你侧边嗰个啦吓。 冇错， 其实又唔系 即系揸紧车嘅话，咁你可能停埋一边听啦，系嘛？ 系啦，唔想分散你嘅注意力。 我应该点听啊？ 你走啊！ 你揸住 离开个直播室啦，唔该。 自己揸住嚟听。 揸住边度啊？ 左手揸右手， 哦， 可以揸 住咗。 唔使惊， 可以揸边度啊？阿姑娘， 好多嘢都可以揸嘅， 揸拿 揸住耳仔啊， 揸拿我有揸拿。 好啦，咁咧就话一个家姐同一个细佬，咁咧就一路揸长途车吓，揸长途车。咁个家姐揸咗一段时间咧就好眼瞓啊。你有冇揸过长途车？ 有， 首先咁讲咧，就算系好玩啊，睇下你嗰日嘅身体状况啦。如果你好眼瞓，唔好话夜晚啊，日头有时你揸揸你都钓鱼啊，即系嗰啲中下好辛苦。如果冇人同你替换，即系喂你揸阵啦。如果冇人替换咧， 啱啊， 你一系就洗埋一边。如果唔系咧，你真系。你唯有搣自己嘅就好辛苦噶，因为你揸长途车咧，你根本上又唔使转弯，你个油门甚至有啲 cruise control 咧，你揿咗佢，你连油都唔使踩，你好似一个乘客咁样。 如果眼瞓一定唔可以咁做。 系啊， 系啊，其实乜唔可以？我讲紧就长途车嘅就意思，可能系四个人一齐去旅行，四个人都识揸车嘅，咁边个不揸一段时间，跟住你停埋一边， 有得轮下就好， 有得轮咯，咁就叫做系长途车，咁就好玩。 焗死一个人揸咯， 唔得。 好啦，咁我夜晚嚟嘅，即系深夜啦，因为佢揸长途车翻屋企吓。咁去揸去某一个地方，你话细佬啊，我眼瞓啊，你揸一阵啦。咁细佬就，即系讲咗一句即系粗口啦，佢话：，夜晚揸车最闷啊，咁样又冇风景睇，咁样。佢唔理佢啦，咁样系咪先？啲男仔中意吓，即系有时发泄下咁样。咁啊，细佬揸啦。咁咧，家姐咧一合埋眼咧，好快咧就半梦半醒。突然之间感觉咧，嗰个车咧轻轻停咗落嚟，即系成停咗落嚟。咁心谂啊，细佬咪去厕所咧咁样。跟住咧，听到细佬好似讲嘢喎，啊，佢系咪打电话咧？都唔出奇嘅，可能佢落咗车，打俾阿小强，喂，我翻紧嚟啦，接住你啦吓。好啦，隔咗一阵咧，细佬上翻车，嘣，然后就佢家姐仲话，喂，记得闩好道门吓，咁样，即系佢仲识得吩咐个细佬。架车一路揸，一路揸，一路揸，一路揸，一路揸，一路揸。突然间家姐觉得点解好冻嘅？其实呢个都唔出奇嘅，因为有时咧你 瞓着咗 咧，你零舍觉得冻嘅。 系。 就拍一拍，喂，细佬，个冷气闩翻热啲啊，唔好咁冻啊。跟住细佬就话：而家25度啊，点会冻啊？咁啊，家姐又讲啦，咁啊，闩翻个窗啦，咪开咗窗啊，即系啲风吹入嚟。 系，凉。 细佬就话：我从来冇开过窗啊。就喺细佬讲完呢一句说话之后，佢听到一个女仔笑。跟住佢就谂：点解有个女仔声嘅？佢擘开少少只眼。左右望下，冇人啦。但就喺嗰时候咧，佢闻到车里边咧一种奇怪，头先冇喺度嘅 味道， 佢煎牛嘅形容系啲酸粟味，即系总之啲 酸粟味， 因为女仔 怪味啦，怪味啦， 谂住个香水味。 好啦，过咗一段时间，佢突然间听到个导航好大声，向右转，向右转。咁细佬真系跟住个导航讲向右转，跟住望一望出边，喂，条路去边噶？荒山野岭嚟嘅，冇几耐，细佬唔理佢，继续揸车，而且咧仲继续倾偈，好似同侧边有讲有笑咁。但系车里边咧，其实只系得佢嘅啫，同细佬点解同边个倾偈咧？咁样，突然之间去到一个周围啲杂草高过架车嘅地方，哇！你谂下。雜草高過架車會係咩地方？ 我有問題想問嘅就係、是、你嗰啲咁嘅 Google Map 點會帶你去啲咁嘅地方㗎？ 你唔知道嗰、那個細路可能之前用個 Google Map 講我要去唔知咩咩位咯、 可能而家個 map 都已經唔係佢操縱啦。 真係唔知道啊！ 係啊，係第三者操縱㗎啦。 咁佢不停停車啊，細路停車啊，細路冇理佢。突然之間去到一度好高草嘅地方，嘣架車就停低。然後細路咧個動作好奇怪。好似突然之间晕咗咁样，成个人个头砰趴咗落个踏盘度，就发生啵， 揿咗喇叭度， 因为个头揿咗个长按。咁跟住咧，佢一坐起身咧，家 姐真系好惊，四围好静，啲草包住晒架车，差唔多十二点钟，佢拱极细佬都好似晕咗咁样。于是我唯有将细佬嗰个凳平放平。跟住啱啱想将佢褪去后面嘅时候，就见到一个红色衫嘅女仔坐喺后面。个女仔对住佢笑一笑，然后直情成个向佢个身冲，喺个玻璃度走出去，直情冇咗啊！即系直情向佢人，向佢个人冲埋去，然后嘣一声，好似一阵风咁样咧。 喺个玻璃嗰度，跟住 就冇咗。电影特技咁样， 系啦。咁佢梗系好惊啦。咁跟住咧，佢即刻拱开细佬，然之后咧，佢就自己坐上嗰个司机位，谂住褪走架车。喺佢一路褪嘅时候，不停有人拍佢嘅车门。周围都系草，佢唔理啦，锁咗架车。一路揸，一路揸，一路揸，终于离开咗嗰啲叫做荒野区 草丛， 出翻去马路，啱啱成功摆正嗰个车喺个马路上踩油嘅时候，就见到前面嗰个女仔着住红色衫喺个马路中间，一路向佢行紧嚟，佢唔理啦，抌油就呼眯埋眼冲过佢，佢好惊。惊到成个身都震晒，后来去到比较热闹嘅地方，有个警员咧拦住佢，以为佢饮咗酒啊，因为佢直揸车揸到咧， 歪零歪称 啊咁样样。咁跟住咧，佢即刻停低啦。其实佢好开心添，见到警员 系， 即系见到人啊。 系啦，咁跟住咧就同嗰个警员讲翻啦，头先迷失咗，佢又冇讲鬼啊，唔知咩，佢就话我迷失咗啊，好惊啊，头先入咗啲荒山野岭。咁警员咧就要佢做嗰啲叫测试，证明佢冇饮酒，之后就话啊冇嘢啦，咁你走啦咁样。翻到去之后，细佬开始醒啦，跟住就问：头先咩事啊？咁样，哦，家姐唔敢讲，你太攰啊，咁我揸翻咯。第二日，佢问翻细佬：你记唔记得琴晚其实发生咩事啊？细佬就话啦：我去到路边有一个女仔咧喺度入手。咁女仔咁我应该冇乜防备心咯，即係觉得唔会系啲咩事咯。咁我咪问佢咩事啊，佢可唔可以载佢一程啊，一程就得㗎啦，唔系好远㗎咋。佢仲讲咗一个比较近嘅目的地，咁我觉得唔紧要啦，咁近咁就车佢囉，咪顺路车埋去囉。咁所以就车咗个女仔上车，就发生后来嘅种种经历。你觉得系咪好有图画成个？ 非常完美。 红色衫嘅女仔 系特别恐怖噶，嗬、 啊？ 即系红衣女孩啊，呢啲咁样即系。 同埋我都未试过揸咁耐车。 你未见过红衣女孩？ 未试过入一啲周围啲草高过嘅车。我谂嗰啲地方你真系好少，你唔会揸架车入去噶，嗬、啊？系咪？ 好难讲嘅。有时如果你话要去有某啲嘅地方，我系真系会有机会去到一啲荒山野岭，而且两边啊，即系草丛。 高过系， 但你谂下个感觉都几得人惊。 尤其是夜 晚，啲草喺度， 最怕系乜嘢咧？仲系如果嗰啲地方系冇街灯嘅，你只系可以见到嘅就系方圆你嘅架 车 个车头灯可以照到嘅地方。我觉得咁系最恐怖嘅。 只要你一熄咗盏灯，你只眼好似眯埋咗咁，系乜光都冇， 系啦， 系点点都冇。 你仲有嘅就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喺好光嘅地方，你一熄咗个灯之后嘅话咧，你唔好忘记，你自己仲有啲残影嘅，系咪有啲残影嘅就系你眯埋眼食嘅就，或者系你会见到嘅就系头先你啱啱见到光， 微微 系好恐怖嘅，因为你都唔知道当我开翻灯嘅时候，企喺我前面有啲咩，对不对？ 至于李丽蕊嘅亲身经历，又系啲咩咧？留意留意，一阵间十点半，请大家揽紧你身边嗰个 ，OK？ 冇咁点啊？ 自己揸自己嘅手。时间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教联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邓飞表示，由于学生数目庞大，担心家长难以在市面上买到足够快测包，或者有商户会坐地起价，又关注若果学生回校前忘记做检测的安排，希望教育局提供明确指引。邓飞话：虽然政府会为有需要学生提供1000万套快测包，但系一般家庭未必属于受助范围。如果每日要做快测，有关费用仍然系好大负担。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主席潘少凤话：为部分幼童避康采样相当艰难。正向教育局争取会否承认其他方式，例如口含式快测棒，又或者使用深喉唾液或大便检测。不过有关检测方式未必可以每日进行。政府将公布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详情。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希望政府能够在首阶段放宽本地游。他说，如果放宽本地游至30人以上，客人和导游已经打齐针，采用疫苗通行证和进行快速检测，业界不会反对，但希望具体运作能够方便业界和客人。致力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说，美容院已经停业3个多月，如果当局要求美容院复业，需要客人先进行快速测试，对美容院有一定成本。他认为如果客人在美容院内进行快测，担心有一定风险。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9317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2999宗確診，同埋26318宗無症狀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上海新增27719宗本土個案，包括2573宗確診，同埋25146宗無症狀感染。兩項數字都較之前一日上升。上海新增本土個案中114宗係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2200宗確診病例，同埋24548宗無症狀感染喺隔離管控中發現，其餘喺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中發現。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4萬8千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單日較前一日減少4萬多宗，再多318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1597萬人染疫，2萬多人死亡。新增確診個案中，境外輸入有35宗，現有重症患者962人，較前一日減少52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 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44点，升70点，成交金额3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0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5.9跌2.6，腾讯控股375.2升0.6，恒生中国企业74.44升咗0.2，美团系155.4升0.3，盈富基金21.64升6仙，比亚迪股份241元升12元，友邦保险79.85跌3毫，京东集团228.4升6毫，建设银行5.86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25.33，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5，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2点，升339点。港金报18,4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86美元，卖出1,97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噶。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利安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常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啦，青衣北桥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快线有道路工程，影响到而家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欢迎收听倾倾咖啡经。 其实香港普遍来讲是不适合种咖啡的，即是海拔都很低，天气来讲都比较热，但是某些位置是会啱种咖啡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咖啡农夫阿米。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 Namaste Shrota Sati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磨你，知道喺边度用轻便工作台好重要噶嘛？一定要架设喺平坦坚实嘅地面上面，唔可以喺斜坡、梯级、凹凸不平嗰啲地方噶。 使唔使咁惊啊？斌神，你两只手啊，捉实咪唔会跌咯。工作台好矮嘅啫， 上落工作台要保持三点接触，你唔系冇听过啊嘛？ 阿磨你啊，不如听下我师兄讲啊，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 流动工作台用得好，高处工作冇烦恼。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有个听众佢话咧，今朝咧觉得个天气特别凉啊！自从听完呢个故仔之后， 应该啦， 我都要着一件衫，觉得好似有一种头发会浸浸凉嘅感觉。 好啦， 咁至于嗱呢一个咧，就系一啲网友喺网上提供嘅故仔啦。但系咧 ，Sarah 有个亲身经历， 亲身嘅经历到而家咧都仍然系解开唔到呢一个谜团嘅。咁其实一齐去经历呢一件事嘅咧，就系有我之外嘅话，仲有两个朋友仔。咁事完咧就系有一次啦，咁好开心，大家咧就喺中环有某个地方咧，为一个嘅就系寿星仔咧庆祝生日，系啲 disco 嚟嘅， 夜晚嚟， 夜晚嚟嘅。咁跟住咧，大家一完咗之后嘅话咧，其实讲紧已经话食到啊，玩到咧已经 disco 点会早啊？ 三四点两点 ，disco 系咪咁早？系咪 non-stop 噶？唔记得咗 ？non-stop 嘅。 即係佢到 三四點鐘到， 係啦，好夜咁啊開到。 你啲熟客嘅話，其實你可以喺度繼續喺裏面嗰度玩嘅。咁但係咧，因為咧阿壽星仔咧就啱啱搬咗喺一個地方度住，咁其實喺邊度不如唔好講啦，好嘛？ 係 啦， 總之咧 就 係 啲荒郊野嶺。咁咧佢就喺嗰度好特別嘅，因為係一個廢棄咗嘅農場，佢買咗成即係佢租咗成笪地喺嗰度嘅就係分別有幾間屋咁樣咧，佢就將佢咧整到啊嗰、那個 living room 喺呢一度， 好正 喎，係咪好正啊？ 好正啊！ 諗都覺得正。 咁跟住我哋就 佢一個人住啊？ 佢話不如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意犹未尽，不要再在这里玩了，回我家玩。咁就一行好多人啦，分好多架車。咁、我哋嗰架車裏面咧，就用我當時嘅男朋友啦，不如我就叫做小張啦。咁佢就負責揸車嘅。咁同埋同行當中嘅話咧，就有我坐喺佢隔離啦，同埋佢就係後邊咧就載咗一位模特兒嘅朋友，係咪好開心啊？三個人咧就一齊諗住咧就浩浩蕩蕩咧，咪有啲人就行先。咁跟住咧佢哋就揸車去。 總之車楞車咁啦。 冇錯。咁小張佢就話：不如咁啦，我冇飲酒，咁不如我揸車啦。咁佢揸車之外嘅話， 咁難得啊！佢 disco 嫌飲酒嗰個真係真係。 其實佢真係幾乖，因為佢知道一陣間要揸車走嘛。 佢預咗揸車， 因為 disco 咧，你硬係覺得哇，係摁兩即係飲兩杯摁下都幾好 嘅、一定要飲嘅。 咁咯，跟住佢就話好啦，咁我揸車啦。咁總之我載住你哋嘅話，因為咧佢話佢去過一次咁多，因為幫佢手搬嘢啊。咁所以佢就話我應該大約知道嗰個地方係點去嘅。咁跟住佢揸車啦。好啦，咁一路揸一路揸，你諗下咯，我哋喺中環嗰啲即係 disco 嘅地方，係一啲城市嘅地方，一路揸入去嘅話咧，咁就去，咁 啊就係越嚟越 少 車， 越靜。 跟住咧就係去到真係好似頭先阿大佬張所講嘅，就係兩旁就淨係得一啲好高嗰啲叫做街燈，咁跟住但係啲樹兩旁完全都已經嘅就係即係呢啲咁樣嘅格局嚟㗎啦。咁當然我哋不宜有詐啦，因為佢嚟過啊嘛，係嘛？咁我哋就冇嘢啦，仲大家喺度輕鬆鬆咁樣就即係傾下偈啊咁嘅喎。點不知咧一路行嗰時候咧，咦好奇怪，佢就慢慢一路揸嘅話咧，佢就開始慢慢停，即係揸得慢啲， 越嚟越慢。 佢就咦唔好意思，我真係唔係好認得條路。 但其他車唔喺度啦， 冇車啊，因為佢哋啲車已經浩浩蕩蕩走曬啦， 嘣聲去曬， 佢哋已經走曬啦。咁我哋就係殿後，我哋走包尾。咁跟住我哋佢行下之後，我就嚇咁啊，咁點算啊？咁就係説時遲那時快，喺前邊咧就有一條分叉路，有兩條路嘅，一就轉左，一就轉右。咁我哋話唔緊要啦，如果唔係嘅話，我哋轉錯咗，咪轉翻出嚟，跟住咪即係譬如我哋行咗左嘅，咪翻翻嚟離翻呢一個地方嗰度轉右咯。我唔緊要嘅，去啦。咁跟住咧，佢就唔知嘅亂咁轉啦，就好似。轉咗去右手邊， 一扭扭咗入去之后嘅话咧，咁你喺度行，一路行一路行啦，越行咧就越恐怖，因为嗰个地方咧就系发觉咧街灯都冇埋。就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嘅，就是、出現呢個情況，就係、是、淨係你可見嘅地方，就係、是、你自己嘅 草，以及就係你嗰個車頭燈照到嘅地方。 我知 道 嗰種情況好得人驚。 咁跟住我哋話，佢冇可能住到咁陰森嘅，不如咧快快脆脆喺前面度有地方嘅就掉頭出嚟啦。又説時遲那時快，喺前面嘅時候咧，你就見到有一個好大嘅迴旋柱。唯獨是喺個迴旋柱有某一個地方咧，就有一個類似一個好細個嘅氣棚搭咗喺度。好奇怪，咁冇嘢啊，佢一定唔系呢一间屋啦。咁但系我哋都要喺嗰个回旋处嗰度。 你点知嗰个气棚咧？ 佢类似系一啲嗰啲诶升铁搭成嘅一个咁嘅 大 气 嗰啲， 大噶大噶，得、一个噶咋？哇！我而家仲记得。咁跟住咧就灯光火着，但系当我哋未去转入滑入嗰个 roundabout 嘅时候嘅话，其实你咩都睇唔到嘛。你只系见到嘅就系有一个升铁所搭嘅一个好大嘅类似嘅气棚嘅嘢，里面咧就灯光火着，咩声都冇啊吓。跟住我哋就話：咁你都要喺嗰個迴旋處嗰度，你要轉翻出去，我哋先至去翻頭先嗰條三叉路，係咪？咁跟住我哋就入轉轉轉，一路轉轉緊嘅時候咧，我哋就喺度一路喺度望啦，望落去嘅話咧，係一個靈堂嚟嘅。 點解個氣棚會變係靈堂嘅？ 冇人嘅，但係一個靈堂嘅，有相嘅，根本就係、是。就是一个灵堂咯，有晒嗰啲纸扎嘅公仔啊，纸扎嘅车啊，所有嘅嘢摆齐晒喺度，个个都好惊啦，系嘛？点解会嚟到啲咁嘅地方？同埋又有一个咁嘅灵堂，咁夜喺呢个时候，点会啊？咁跟住我哋一路喺度揸嘅时候咧，坐喺后边嘅哥冇特意好惊，跟住佢就叫咗小张唔好停，走啊！咁我哋就冇停低架车之后呢就喺嗰个回旋处嗰度转转转转转返出去。咁就去返头先嗰个左右两边嘅嗰条分叉路。去到嗰条分叉路嘅时候我哋仲话既然头先嗰度係可以去到一个灵堂嘅我哋仲去唔去某某君嘅屋企啊。 我就 冇错跟住小张话唔去返屋企。咁跟住呢佢就即刻就走啦咪沿路就出返去。好彩啦搵返条大路跟住呢就送咗我哋嘅模特儿朋友返屋企我哋两个呢就返咗屋企。返到去之后呢我哋大家全晚冇辦法能够瞓得到觉因为佢就喺呢个脑里面不断咁就好似个残影咁样。究竟嗰度系边度嚟嘅点解会去咗一个咁嘅地方嘅呢好啦到天光喇喎到第二日朝头早我諗大约系九点零十点钟到啦。咁样呢阿寿星公呢寿星仔呢就 点解你哋唔嚟啊 冇错。就即刻问你冇搞错你琴日去咗边度啊我哋你又唔打个电话嚟因为其实嗰时候手提电话唔系话真系咁多。咁跟住佢就话至少系啊你都应该打个电话返嚟话俾我哋知道就系你有冇嚟啊。 咁系嘅可能等你成晚。 佢话因为荒山野岭唔知道我哋去咗边亦都惊你哋可能迷路有啲。 但我 谂 呢你哋唔担心个心情太激动啦即系太惊啊应该太 咁我哋亦都唔想话俾佢哋知我哋。琴日究竟面对啲乜嘢？咁佢就话：喂，我哋未散啊！我哋成晚其实我哋玩通宵啊，不如咁啦。 你而家嚟唔嚟？ 你而家一齐嚟啦！唔得啊，坚持要我哋一定要嚟啊！佢话你一定要嚟啦，嚟到呢度嘅话，我哋一齐食 lunch 啦，咁啦。咁啊冇办法啦，勉为其难系啦。咁我就话唔使惊啦，小张，即系琴日好可能嘅就系我哋行错路啫，唔好谂咁多嘢。不如如果系嘅话，我哋而家就着衫，跟住就去佢屋企度玩啦。咁跟住身边佢就话都好，佢话佢都我都想知道嘅就系究竟我哋琴日去咗边度。你又估唔到佢真係有咁嘅諗法咁我就好我哋一齐去咁我就同佢一齐呢就一齐去日光日白去一路去嗰时候係呀琴日都有经过呢度喎又经过呢度喎大家第一度確認其实我哋有冇行错路呢因为去到嗰度其实琴晚咪话大家第一个嘅地方大家觉得好奇怪嘅就係、是、突然之间嗰度有一条分叉路左右嘅、一去到嗰个时候嘅话我哋咪转咗右手边嘅一路去其实係冇右手边㗎是没有分叉路的。 那根本是行错了路咯那晚。 还有昨晚为什么会在这里的话会多了一条分叉路呢 不是啊直情昨晚不是这条路会不会 不 会啦。 是这条路。 肯定是有些东西想你去那边的啦我好怕。 其实他那个朋友的家的话是一条直路一路去跟着就沿着一条左手边的一路去行到他那个位置 就是会去到他家的啦。因为他家的就是位于一个就是一个 dead end 来的。唔会再有路再直去噶啦。 丧失的一个，天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串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渐渐跳动。 网上情，请伸开你的双臂。有一个女仔叫做阿怡，是一个性格高傲、好唔合群嘅女仔。爸爸妈妈同老师经常开解佢，佢就会话啲人都唔侵我玩嘅，唔理我嘅，从来冇留意到，其实系佢自己闩埋咗个心窗，冇理人哋。有一日旅行嘅时候，所有同学去到一个草地嗰度玩。草地附近有一条河，河旁边有一条路仔，呢条路真系好窄噶，两边都系田，呢条路咧窄到一个人先可以通过嘅。因为阿怡惯咗唔同人哋玩啊，自己无无聊聊就喺散步，喺呢条路仔嗰度行下，望下嗰啲田基，睇下人哋种啲咩啦。行下行下，另外一边，咦，黄老师一位女老师教中文嘅，又系向佢行紧过嚟。平时阿怡都唔同人哋倾偈，包括唔同老师倾偈，所以虽然嗰个系好好人嘅老师，佢都有啲尴尬。两个人一路行到面前啦，条路实在太窄啦，佢又行唔到，你又行唔到。黄老师笑一笑话：，咦，阿怡，我哋企喺呢条路度，问下你啊，如果用成语形容，应该点讲呢？阿怡就话：，狭路相逢。都好喎、啊、这个成语。嗱好啦，既然咁窄呢条路，有咩办法我哋大家都可以行过去呢？阿姨就话咯，我哋侧身咯，我侧身你又侧身咪过到咯。 老师就话啦，但系一侧身，如果我年纪大，失去平衡，咪跌落去嗰啲田基度咯。咁仲有咩办法？老师，黄老师突然间向阿仪伸开双臂，话：同学，我哋拥抱一下啦。阿仪虽然唔明白咩意思，亦都只好伸开双臂，轻轻咁样揽住呢位女老师啦。突然之间，女老师揽住佢嚟一个180度嘅旋转。哦，忽然间，原来佢发觉已经换咗位置咯。黄老师话：嗱，我哋一抱咪狭路道都系继续向前行咯。其他同学见到佢哋玩呢一个拥抱同埋180度转变嘅游戏，大家都走嚟呢条路度试下。啊，我嚟试下先，伸开双臂揽住一转就已经可以向前行。如果你觉得呢个世界上好多人对你好冷漠嘅话，试下伸开双臂拥抱一下，奇迹就会出现。 有否忆起我讲过，无论你错不错，始终我跟你是好友。就算身边改变多，各与各的脸共忘，心中我没变更过。我最感激你一个，容纳我各种错，始终也准我做好友。路里即使风雨多，岁月也许匆匆过，有你的温暖暖着我。当你靠着我，当我靠着你，不再忧，一起应付前面年头。当你看着我，当我看着你，前程万里，全部也亮透。我最感激你一个，容纳我各种错，始终也准我做好。岁月也许匆匆过，有你的温暖暖着我。当你靠着我，当我靠着你，不再忧。不再忧，一起应付前面年头。当你看着我，当我看着你，前程万里，全部也亮透。当你靠着我，当我靠着你，不再忧。 够长。 昨天我妈赞你 喎、啊。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话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的会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 好，晒翻嚟我哋丰收快云啦！咁啊，一阵间有爱好系列嘅，今日咧就系一首有独白嘅歌，或者我哋都可以称呼为剧场版。 系啦，咁、其实当然啦，里面嘅有讲下几句嘢嘅话，都已经得噶啦，嗬。 系啊， 我好担心啊！ 我好有信心今日。 我有啲担心，我惊我自己偏离主题、 哦、 小强上身。 O、okay, K， 好，唔紧要，多一个小强啫，冇问题，我哋食得到嘅。 出嚟，出嚟，出嚟！ 真系，真系。 患者962人。较前一日减少52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及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57点，升咗83点，总成交金额38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0点，升6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76元，升2.4；阿里巴巴95.8，跌2.7；恒生中国企业74.52，升7毫。美团156元，升9.9；盈富基金21.66，升8仙；比亚迪股份239.8，升10.8；友邦保险79.8，跌3.5；京东集团229.4，升6；建设银行5.86，冇起跌；快手64.55，升5.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299。瑞士法郎8.405，澳元5.849，加元6.247，新西兰元5.349，欧元8.5518，每百日元对港元6.2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2点，升339点。港金报184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71美元。卖出1978.4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系黄珠路出翻屯门公路方向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龙日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黄珠路出翻屯门公路方向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咁头先都预告咗啦。今个礼拜咧就会系一首咧有独白或者叫剧场版嘅歌曲。 系 咁，我见咧今日又系好多人咧都已经提议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啦、 嗯。 而好多咧嗰个叫提及嘅率系好高嘅、 嗯， 包括有《留给最爱的说话》啦，包括有《无可奉告》啦，等等等等啦。咁、嗯、大家都有大家嘅睇法嘅。 系啦，咁啊会唔会中啊？ 嗯， 我 其实咧 我都冇， 我本来咧就唔系大家拣嘅，因为我都想拣翻一啲咧，比较少啲嘢，但系我又谂下，啊咁多人想听，其实都冇坏啦，咁所以我今日咧系啦，我又跟翻大势啦，咁我今日咧就转一转歌，呢一首咧都系好多人想听到，同埋都系一个几热门嘅选择。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点解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呢？ 从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深沉想配合，但我难照做。 都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啊？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寻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呢？我付出咗咁多，得返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抑或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啦、啊。 基本上都唔需要介绍嘅啦，经典嘅歌曲啦，咁、由何嘉丽唱出嘅《无可奉告》，有阿蛋嘅独白。 冇、错，其实我发觉咧，阿蛋咧都有好多啲独白嘅。留给最爱的说话啦，同张丽瑾小姐啦，咁、其实有呢个《无可奉告》啦，仲有就系咩？有一个咩帮 阿爷帮雷儿拗 背脊啦，等等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阿蛋哥都真系独白王嚟嘅。咁但系咧， 好听。 反而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即系通常呢啲咁样嘅剧场版咧，都系一啲爱情嘅故事。我今日咧想拣嚟嘅以下呢一首嘅歌曲咧，佢并非系一个爱情嘅故事，但系当一出嚟第一次我听到嘅时候嘅咧，我真系能够感受到嘅就系佢嘅画面啦，佢嘅原曲咧，其实佢都能够保留到佢嘅精髓嘅，系欧瑞强先生嘅一首嘅歌曲。你会感受到嘅就系一个慈父，再带埋一个嘅小朋友，佢喺个沙滩嗰度玩，喺、中间嘅时候嘅话，佢哋两个嘅对话，你咪可能感受到嘅就系亲情嘅可贵，同埋嘅就系爹哋对于小朋友嘅成长，佢有几多嘅一啲温馨嘅画面咧。 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危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将木老，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并处，茫茫碧海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危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将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点样两位？ 好听好听好听。 其实咧，仲有一首歌咧，系同呢一首歌较劲嘅，就系、是《亲亲爹哋》。 哇！呢首好正， 我都借咗，但系我会觉得就系啱啱听完《无可奉告》之后咧，你应该嘅就去翻个 music flow 咧、 啊， 就似乎嘅就系《浴火闪闪》咧会更加 啱。好选择，好选择。 多谢多谢多谢。 识呢啲嘢。 好，到阿马爷。 应该你唔 啊，识途老马到你啦。 系啊，点啊？ 哇！我呢一首歌咧，我觉得系一首好 sexy 嘅歌嚟嘅。 sexy 啊， 系啊 ，sexy 啊 ，sex 即系好性感嘅， 点样性感法咧？系个歌者一定个歌内容咧？ 里边所有嘢，同埋佢都唱得好性感嘅，即系我觉得系佢特别，佢其实一个华人唱英文歌，我觉得哇好好听，同埋呢一首歌咧，好坦白，我亦都 你唔系 William Hung 系嘛？ 唔系。 士兵，士兵， 哦，喂喂，翻翻嚟，翻嚟啊！ 我要咁样先要令到我自己会开心啲，因为我真系惊，我未认同你头先所讲。 唔系呢个真系啊，呢首歌 性感， 性感嘅歌嚟噶， 性感嘅歌有独白， 系啊，俾你听 下，系咪咸湿歌嚟噶？点会性感啊？ 好性感，我 可以用性感嚟，好感性， 系啦， 我佢调转咗。咦，原来佢读者障碍喎！ 你而家先啫， 打俾陈医生唔该， 几好。 不如打俾九哥。 听歌， 我觉得应该打俾 Doctor Eric。On the sun would dare to shine. That time we used to be happy. Well, I thought we were. But the truth was that you had been longing to leave me, not daring to tell me.On that precious night, watching the lake, vaguely conscious, you said our story was ending. Now I'm standing here, no one to wipe away my tears, no one to keep to do。Seem so clear to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about this burning heart of mine? What am I to do? Or how should I react? Tell me, please. The rain.Was killing the last days of summer. You had been killing my last breath of love since a long time ago. I still don't think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another love story. You took it all away from me. And there I stand. I knew I was gonna be the one left behind.But still, I'm watching the lake, vaguely conscious, and I know my life is ending. 真係好聽嘅，呢、這個齊豫版本啊嘛， 係、啊、 另外仲有 Victor Laszlo 都有一個都係好聽嘅版本嚇。 11:26 啊，不如講一啲資訊先啦，都係關於防疫方面嘅。咁政府咧由4月13日宣布咧，家長或者監護人可以由今日4月14日上晝8點開始，即係今朝開始咗噶啦。為接種兩劑科興疫苗滿3個月嘅3歲至11歲兒童咧，網上預約接種第三劑嘅科興疫苗。同時咧已經接種3劑科興或者伏必泰疫苗嘅60歲或以上人士咧，喺接種最后一剂疫苗至少3个月之后，听日上昼8點开始都可以上网预约接种第四剂嘅疫苗嘅， 记住啦，打针啦。好啦，头先咧佢有讲到啦，就系话咧，即系听呢一首歌曲嘅就陈奕迅，佢话好性感， 系 啦，咁啊 渊文其长， 冇错。因为其实我同大老张两个咧都系唔能够 感性，我同意。 你觉唔觉得头先佢唱嗰时好浪漫啊，好慢啊？ 其实你知唔知只歌讲咩？ 我 知 道， 知噶。 故事、 啊、 我知啊， 唔系净系 stories 啊。 我即系其实讲男女一啲分手啦， 讲死亡， 唔系 讲死亡。 嗱，我话俾你听，我系啊，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是、同一个小女朋友就第一次去。 点解你嗰啲女朋友个个都加个小字嘅？ 咁系 咩？咩噶嘛？ 系咩 啊？即系有少动词。女朋友就女朋友，点解你一定要小女朋友嘅？点解呢个即系 唔系形容词，即系唔系形容大事。 系啊，动一下就冇噶啦吓。咁、啊、就去第一次去酒店度假，所以我好记得 边间啊？即系咩区啊？咩区？ 响深圳，深圳蛇口嗰啲嚟嘅，有晒嗰啲。 咁你明啦，有画面啦，系咪？ 泳池啊，泳池啊， 个个酒店都有泳池啊，理论上。 唔系， 有啲冇嘅， 有啲冇，嗰啲度假酒店嚟嘅， 嗰啲系时钟。 奥利 咩嚟噶嗰啲？ 你咪喺度住噶咯，快啲啦，冇时间啦。 咁我就好记得嘅。 你知你讲嘢好长啦。 谂住即系又带埋泳衣去咧，结果所有设施都冇用过，就 喺个房里边， 系、 哦、啦， 就重复又重复听呢只歌，所以觉得好性感， 好多歌，好多歌，嗯、 就同个小女朋友啦， 冇错。 哇，好核突呢个画面， 又唔可以咁讲嘅， 有几核突啊？ 唔可以咁讲嘅， 你唔觉得好核突咩？ 我尽量唔去谂咯，系。 系我唔得，我真系谂唔到。 但系同呢个歌有咩关系咧？都唔会令呢个歌性感， 唔系好，真系好浪漫。我真系觉得呢首歌系好好听， 唔系首歌。我谂下佢听紧首歌嘅时候，佢做紧乜嘢 啊？哦，你做紧咩啊？ 我觉得系咁样，做紧啲咩啊？ 捉紧象棋， 哦， 剥紧佢光珠， 哦， 食佢食佢只居， 嗯， 系啊，琴日讲噶嘛，象棋系食只居， 可唔可以终点啊？即系啦，终结呢一个对话，系啊，我真系惊好核突， 系啊。画面越见越嚟越不雅， 我唔想再望到。I'm sorry。 OK OK 好。 系啊系啊，好啊，好，我哋一阵继续我哋嘅爱好系列。 冇错冇错。咁其实好多朋友提咗好多歌啦。 系啊。 留给最后的说话咧，其实另外一个版本最近我都播过，唔知大家有冇听到？系 Sarah 你哋两个， 我哋两个 啫嘛。正啊，嗰个版本。 咁啊，大家留冇留意到啦？因为有啲人就咁听，以为系一啲旧嘅版本，其实唔系，系旧嘅，不过唔系唱片公司版本。 算唔算叫做口水歌啊？我算系啊，系啊， 我想问下你哋点解会录呢首歌嘅？有冇 故事啊？冇故事。 因为咧嗰阵时佢同个小男朋友咧就系啦，咁啊感情 都有问题。你唔好乱屈我。 咁咧，所以咧， 我正经问你又话关你咩事？ 我哋只不过系我哋间唔中其实都会 学。 好啊，最好啊！其實我哋咧，我講俾聽眾聽，我哋係間唔中都會好中意搞啲新嘅 project 嚇，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一啲好嘅嘢咧，都可以用我哋自己嘅啲演繹嘅方法，可以將佢咧就係重新再包裝一下。係 啦， 唔係，我覺得你哋嗰個版本真係幾好。 上星期喺呢個網上情況播咗一次，留級再啲説話。好啦，睇下我哋三個做啲咩？ 我投訴佢，我真係投訴佢。 等我泳池游水先， 等下小女朋友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当局会为有经济压力的学生提供免费快测包，就算不是领取送援全额或者半额津贴的学生，如果因为特别原因需要照顾，亦都可以向学校反映。会上多名议员亦关注教育局在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情况。杨润雄说，非常重视老师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包括安排由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法律界、人大政协代表等专家向老师讲解。他提到，早年国家教育部部长向全港教师送出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撰写有关香港国安法背景内容的读本，成为让老师参考的权威资料。政府完成在黄大仙翠竹花园第十座的围封强检，大約648人接受檢測，發現4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員到訪大約298戶，當中43戶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政府宣布為身在廣東省的醫管局慢性病患者推出的特別支援計劃會延續至11月9日，每名患者的資助額會額外增加人民幣1000元，以便患者在疫情期間可以繼續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獲得受資助的診症服務。計劃早前已經兩度獲延續，截至3月31日大約35600人次已經接受診症服務。根據計劃現行安排，合資格病人每次接受港大深圳醫院指定門診診症服務，需要繳付人民幣100元診金，餘下費用差額由資助計劃資助。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當局會因應規管眾籌的初步想法諮詢公眾，包括專門制定適用法例以作規管，收集意見之後會開展下一步的具體立法工作。 許正宇在網誌說，當局初步構思在香港營運眾籌的平台是否需要獲牌照或登記，並對在平台上募集資金的項目進行盡職審查。資金籌募者在眾籌前是否需要登記或者獲得許可，並向資金提供者作出清晰、準確和公平的披露和匯報。如何建立一套匯報制度，識別和舉報可疑交易，以防範危害國家安全、洗黑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等各種違法行為的風險。他說政府在研究過程中會參考國際上多個採用普通法國家的規管眾籌法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一間炎熱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明天大致天晴，一間炎熱，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氣温稍低。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62点，升88点，成交金额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5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蚊，升2.4；阿里巴巴95.45，跌3.05。恒生中国企业74.58，升7.6；盈富基金21.66，升8仙；美团系155.3，升2；比亚迪股份240蚊，升11蚊；友邦保险79.95，跌2；京东集团228.4。升6毫，快手65.1升1，建设银行5.86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25.13，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5，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2点，升339点。港金报1846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71美元，卖出197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嘅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一带比较车多；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就慢车。喺封路方面，尖沙咀嘅汉口道因为有紧急维修，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近住海防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全民

就咁保存住呢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估计在网上提及今日最多是这首歌， 啊、 哇，仿如一杯红酒啊， 好性感啊嘛， 好性感啊嘛， 深呼吸， 系好 忍佢， 好少 忍佢， 忍 我，忍我， 一日哼佢，哼佢， 我支笔啊， 你唔 想 哼佢嘅咩？ 即系整污糟佢。 大家咁话啦，系咪啊？我都唔想个头俾你嗰支笔整污糟。OK， 好啦， 好来吧。 啦噃，头先咧你同我讲咩话？你话想用啲钱嚟帮我买， 系啊， 我同你讲下先。 因为我今日咧拣咗三首歌，我真系觉得好想我全部 播晒。 於是我斗胆同阿李去咗去 买一个 quota， 系啦，用我首歌。 你觉得钱咩问题都可以解决嘅咩？ 系嘅。 喺我哋有钱人嘅世界， 冇错。 咁如果你解决你弹吉他个问题啊，你就算揾十个老师教你，你弹唔到就 系 弹唔到，仲喺度读读读咁。 但系难讲，如果或者佢俾啲钱我哋两个，我哋可能会放过佢。 唔需要，唔需要你放 过。O K， 我都唔需要 你婆嘅 quota 呢？ 既然系因为咁咧，其实坦白讲，我自己都有一。 唔系最后一次。 系 十二万， 唔会，因为咧，我觉得呢一只歌系一定要出嘅。咁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喺呢一个嘅爱好系列咧，你都要睇嘅就系究竟咧，大佬佢会播一只咩歌， 跟住 咧，你就会衬翻嘅就系你唔会想，有时你会觉得好跌宕，但系有时候可能你就会顺翻佢嘅嗰个咁嘅感觉。既然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话你出咗就系即系天各一方，咁我觉得一定要有两大嘅巨星先至能够咧承接得起呢一首嘅天各一方，请去音乐，唔该。冇人會諗過嘅就係即係呢一首歌點解我今日會揀嘅，就因為一位係 Michael Jackson， 另外一位嘅就係 Paul McCartney， 兩位嘅男仔喺度揸一個女仔嘅時候唱咗呢一首歌。She said I blow her mind. girl is mine. Doggone girl is mine. Don't waste your time. Because doggone girl is mine. She's mine. She's mine. No, no, no, she's mine. The girl is mine. We're not gonna fight about this, okay? Paul, I think I told you. I'm a lover, not a fighter. I've heard it all before, Michael. She told me that I'm her forever lover, you know, don't you remember? Well, after loving me, she says she couldn't love another. That what she said? Yeah, she said it. You keep dreaming. I don't believe. 好听好听好听， 咁好有机会啫，都唔算系有啲咩独白，系咪？ 但 系 好听， 但系比较少有一个咁样嘅主题咯，系咪？就系两个人喺度讲嘅，唔系个女真系我嘅，唔系系我嘅， 好斯文啊！ 太极都有一首歌， 嗯， 又系咁样嘅，你记唔记 ？Crystal 呢叫系咪啊 ？Oh my Crystal， 系冇错冇错， 都 系 两 个 男仔喺度 喺度争紧噶啦，系咯 ，Oh my Crystal， 我都希望有一日嘅就系你哋两个会争我， 我争你钱啊，有啊。揸嚟钱， 咦？反应好快喎，今次，跟住你反应几好。 你真系争我20蚊， 俾你咯，做咩啫？ 俾我40蚊你咯，好到你。 好哇！我呢首歌咧就真系我最多故事发生嘅地方， 又系小旅游 机场。呢个都系肯定系， 又系 阿做咩啫？呢个 唔 系唔听呢个故事啦，不如听佢讲佢嘅故事。 点解啊？你话好多故事发生，跟住又唔讲啊？ 因为呢、這个 你讲 呢个剧场版系就系讲机场故事啊嘛。 夜机 ？No， come on， why you speak English？ 系啊， 你可唔可以 English？ 你嘅 missing knowledge？ 你啲 missing knowledge 我唔知啊，你嗰啲 系啊，唔系呢首系。 你啲系 music rubbish， 唔系 music knowledge。 你嗰啲系 music rubbish。 系啊， 我好难 enrich 你啲 music rubbish。 同埋你个 knowledge 喺边个 law 攞出嚟嘅咧？ 系啊，嚟 L A W 咯。系啊，你个 music knowledge 喺边个 law 攞出嚟？ 天啊！ 系啊， 唔系呢？ 佢系倒写 law 鞋嗰啲 law 啊？ 系 啊，点啊？ 呢首歌我真系好。 喂喂。 hello， 诶，其实咧，我系一个好感性嘅人啊，我好热啊，已经，你又似你话， 都想打热， 热 俾衫就除衫， 唔系呢首歌， 讲你个故仔先啦， 呢个故仔其实来去都系嗰啲啦，机场嗰啲故仔啦， 你自己都知咧， 唔系啊，咁但系 我唔记得啦，你送咗女仔去 启德机场嘛， 系啊，都系启德机场嘅，不过我讲真。我亦都試過。 其實啟德機場唔係你女朋友個花名嚟㗎，唔係嗬？ 唔係。 機場 係啊。 OK， 好。 我從來冇機場女朋友。 係咩？咁係咩？ 你咩？ 山谷係咩女朋友？你乜形容你啲女朋友？ 風雨飄搖。 小女朋友 OK。 風雨飄搖 OK。好， 諗下啦。 唔諗。 咁呢個歌裏邊係咪有故仔㗎？不如聽啦。 快講啦！ 聽佢唔係聽佢嗰啲故仔 先， 佢講故仔啦。 有一日，四眼诊带住佢嗰个风雨飘摇嘅女朋友去启德机场 做咩？ 你知唔知喺呢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地方系专为俾人分手而设嘅？ 系咩？哇！ 呢个地方就系机场入闸前嘅区域。每一次翻到嚟呢度，我都会谂起六个女人，六个喺呢度分开咗就从来都冇见翻面嘅女人。呢六个都系我当时一心一意中意嘅女人。可能就是因为我讲少了这句说话，你等我 啊！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痛痛快快，愿能痛快话别离。反反复复的，只会反复的痛悲。你要信我，已定妆。 种，当我第一次伸手去拖个女仔嗰阵，其实就已经决定咗以后都唔打算放手嗰种旧式男人嚟。反而每一次都系握佢最紧最乱嘅时候，由对方松开手先。同样喺呢个地方，我见咗六个女人嘅最后一面。我记得第一个送咗一条有我哋合照嘅颈链俾我，第二个将一沓柠檬晒邮票写低佢地址嘅信封塞入我啲行李里面。第三个离开之前笑住咁咬咗我手背一啖。第四五六个各自有佢哋离别嘅仪式，同埋后来我先至明白嘅暗示。 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痛痛快快，愿能痛快或别离。反反复复的，只会反复的痛悲。你要信我，已定再会期。 然后或者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之后，我就会收到佢哋嘅长途电话，同我讲。怀念迟早你都会变，不如而家分开之类嘅说话。于是我明白，原来最重要嘅唔系我会唔会变，而系对方觉得我会唔会变。有时候我会喺度谂，当我一个人喺英国街头，不停咁挂住你，谂起你所有嘢都不停咪咪嘴笑嗰阵，而同一时候你就喺香港好痛苦，坐立不安咁围紧我已经变咗心，我就会觉得真系好惨，惨到一个好笑嘅地步。 最爱的你，我永远最爱的你。说会变，爱但从未。情一生不结冰，因有你暖我生命。愿记我已约好你，再见你那一天将。 呢一次再嚟到机场，系同我第七个女朋友嚟。呢个女仔处理嘅方法好特别，或者可以讲好聪明。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同我讲，佢话：我知道你翻咗去之后，我就会由挂住你变成嬲你、怀疑你，所以我已经决定咗，我哋不如早啲分开。我意思系，不如我早你一个星期飞过英国等你翻嚟啊！ 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 梁朝伟， 好嘢， 好嘢， 就系一出梁朝伟就已经全部大家都已经啲火全部去晒。 觉唔觉得我有啲佢嘅 feel 啊？ 好， 完全一样。你企埋一齐，我唔认得边，我直情唔认得边个打边个，好似孖生兄弟咁样啊！你哋唔使 cut 到咁样系嘛？赚一句啫，我知道。 我俾够100蚊佢。 好， 我唔使唔使唔使。 今日非常好。 好， 系 好啦，仲有四分钟，我哋不如交俾阿 Sarah 再嚟多谢。 咁其實係咁嘅，因為我糾結當中嘅話，頭先我哋都拎曬三隻牌出嚟啦。咁啊，大佬咧就揀咗呢一隻嘅。點解咧？因為咧有唱呢一首歌曲嘅自己本人，我諗相信大家到今時今日都仍然好掛住佢嘅。佢係 Danny Chan。 喂 ，Danny 啊， 係啊， 你喺度做緊乜嘢啊？ 我而家嚟接你啊。好啊， 如今天色已晴，情侣已像雨般失踪影，重听像那一串银铃轻轻的一笑，令冰封的我又再醒。如今心境也晴，回复了旧有的温馨，心底悠然跳出小彩虹，内心伤痛有路径。安安旧琴键 洋溢快乐美好的歌声，歌声能幻化出小彩虹，互相交通照应。 就不再流泪，有陈百强呢一首歌曲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星期四嘅风骚发人啊！第一咧，即系阵间十二点咧会有乜嘢？就系、是、个古灵精怪啦。咁、 哎、 另外咧就会有 Doctor Eric， 咁 Doctor Eric 咧就本来星期三嘅，咁因为星期三我哋而家一个嘅儿童节目啦，咁所以咧就会嚟咗星期四，亦都有我哋一即安剧会出现嘅。 知道 啦，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住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一直陪大家去到我哋嘅一点钟嘅时间啊！ 中一片情，洋溢快乐美好的歌声，歌声能幻化出小彩虹，互相交通照应。 十八部当中四十三部无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上海市新冠疫情持续严峻，新增2573宗确诊，和25146宗无症状感染，两项数字都较之前一日上升。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焕宇指出，小区实施封控，但是持续发现个案，相信因为核酸筛查工作量大，数据出现延时。另外，家庭傳播成為當前 Omicron 的主要傳播途徑。吳焕宇又指出，雖然上海處於靜止狀態，大部分居民足不出户，但仍然有很多物資流通，物品被病毒污染，不排除接觸後造成感染。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十二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是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天晴，下周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45点，升71点，成交金额4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7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5蚊跌3.5，腾讯控股374.6升1蚊，盈富基金21.64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74.5升6.8，美团155.1升1蚊，比亚迪股份240蚊升11蚊，友邦保险80.1跌5仙，友邦京东集团系227.4跌咗4毫，快手系64.75升7.5，中移动55.55升5仙，友邦保险系80.1跌咗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299，瑞士法郎8.406，澳元系5.848，加元6.246，新西兰元5.35，欧元8.553，新西兰元系5.35，欧元系8.553，每百日元对港元6.2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佢唔能够接受太太已经离世呢个事实。尤其是每一晚，当佢忙完自己嘅工作，挨在床上面瞓觉嘅时候，阔阔落落嘅双人床而家得翻佢一个，望住黑掹掹嘅房间，佢真系恨不得佢太太会翻翻嚟。今晚佢瞓唔着，就喺黑暗之中。佢仿佛听到佢太太嗌咗佢个名一次， 子驹，我喺呢一度啊， 系可晴啊！佢认得佢太太把声，佢努力咁揾嗰把声嘅来源。可晴，可晴系咪你翻咗嚟啊？我好挂住你啊！你快啲出嚟啊！你喺边度啊？可晴， 呢度啊，子驹。 佢终于找到了，把声在个衣柜里面传出来的，他很开心，即刻跑埋一拉拉个衣柜，里面果然是他朝思暮想的可晴。不过现在面前的他满身鲜血，全身插住那些大大小小的玻璃片，头发染满血污，垂满在胸前，啲血沿住个头一路咁流落嚟，发出嗰啲滴答滴答嘅声音。最得人惊嘅就系可晴而家个样子完全都唔系以前嗰个样子，浮满咗大大小小嘅尸斑，面部嘅肌肉因为做好大力咁撞，浮肿咗几倍，成块面又血红色，加埋啲蓝色嘅印。可晴就咁样企喺里边，面上嘅表情好怨恨，望住咗佢。子驹好惊，叫咗两声，即刻想走出去啦。点知佢哋睡房门口扭咗几下，锁住咗嘅。就喺呢个时候，佢拧翻转头，见到可晴已经慢慢慢慢行紧埋嚟，两人嘅距离不足半尺。跟住可晴伸只手出嚟，好似想拖住佢。但是他见到太太那只手的两个手指啲肉已经甩咗，露出白深深的骨的时候，他更加惊。你唔好埋嚟，你唔好见我，你唔好掂我。 你唔系好挂住我咩？你唔系想见我咩？ 冇埋嚟啊！冇埋嚟啊！我你可唔可以唔好埋嚟啊？ 你唔系话你挂住我嘅咩？你而家嫌弃我个样子变成咁样，唔想再见到我啦，系咪啊？ 唔系啊！ 你唔再爱我啦，好，我要你嚟陪我。 唔好啊！原来发梦啊！佢一坐起身，成间房黑掹掹，乜嘢都冇。原来系发梦。今晚眼灯熄唔熄好呢？佢开翻眼灯，犹豫咗好耐。本来好挂住太太，但系而家佢真系好惊。佢灯都唔熄，用咗被冚埋自己个头，想瞓。突然之间，佢又唔系好想瞓，点解好似好肚饿咁嘅？谂翻起上嚟，系、今日都未食过嘢。其实呢一排佢心情唔好，经常都系冇食嘢就上床瞓。但系而家吓醒咗之后，突然间又好似有啲肚饿，于是。想走去厨房攞啲嘢食啦，点解行近厨房嘅时候，佢好似闻到有啲香味嘅？冇理由噶，屋企得佢一个，冇煮过嘢啊。跟住行入厨房，见到一碗热腾腾嘅餐肉即食面摆咗喺台嗰度， 仲摆埋筷子添。 以前佢每日做完嘢，如果系好夜翻，佢太太就系会咁样煮碗面摆喺度俾佢食。但系佢已经死咗啦，点会有人煮俾自己嘅咧？唔通我发梦？唉，唔理啦，还掂肚饿，食咗先。食完之后，佢浑浑噩噩咁行入房，领件更加唔可以解释嘅事发生喺床头柜嗰度摆咗一封信。是可晴的字迹啊。封信是这样讲。 子驹，对不住，我有没有吓你啊？是，我已经回了你。虽然我们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我答应你，我是会回来你身边，我一定会实践我的诺言。你不用怕，也不需要强求一定要见到我。总之，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会间中出现在你身边，照顾你，爱你，保佑你，爱你的太太可晴。 是真的？他问了自己好多次，最后他唯有相信，原来太太真的会回来。由嗰晚开始，佢冇咁唔开心啦。其他人都以为佢已经忘记咗丧偶之痛，其实唔系，因为喺佢屋企，可晴耐唔耐就会出嚟帮佢煮嘢食。不过唯一可惜就系佢从来冇见过佢。我真系好想见佢啊！我点样先可以见到佢呢？有办法啦！佢决定喺屋企装一个针孔摄录机。咁如果佢太太出嚟煮嘢食，咪可以影到佢咯。今晚佢望住台上面嗰碗面，佢唔食住。好，睇下录影咗啲咩先。好快就可以见到可晴啦。佢攞咗个录影机一路播放，突然之间见到一个人慢慢行入厨房。咦？这个是我自己来的。啊，这面是我自己煮的，没理由的，我为什么会不知道的。跟着他见到自己对着个录影机开始讲嘢，把声是可晴。 子驹，不要怕，是我。我是你的太太可晴。当我只狗仔经常这样追住自己的尾巴，其实就是好好地养在自己的屁股上，是不是？你一直这样去找我，为什么又从来没有想过我其实就是依附在你的身上？只不过一个躯体同的时间只可以被一个灵魂去使用，所以当你变成我的时候，你所做过的事你就一点都不知道，亦都不会记得。其实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很自私，为了爱你，为了不想离开你，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借用了你的身体，而且已经这么久。我知道这样是不对，人和鬼始终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将来我会再投胎，我会找一个比我更加适合的妻子。我实在不应该无了期地将这种存在的方式拖延下去。所以当我知道你要安装针孔摄录机去拍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要阻止你，因为我认为一切都应该到此为止。子驹，当我最后一次借用你的身体，在这个镜头前向你告别。子驹，我永远爱你，无论我去到哪一度都是一样。子驹，再见。 镜头前的他流下眼泪，望着的子驹同样地眼泪都流了下来，太不舍得，太不舍得。 红笑脸，红裙红丝巾，白纸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入味，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销毁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情与爱是无从更改，未更改却因何分开，失去你才明白未可舍弃，但始终祝福你，宁愿我这天地，一丝丝一点点销毁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一丝丝一点点是毁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下星期四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恢复晚市堂食，营业时间可以延至十点，每台最多四人，同时容许不超过二十人的宴会活动，所有员工每三日要做一次快测。另外，美容院、体育中心、娱乐场所、宗教场所、主题公园、戏院等都可以重开，但有人数限制，不超过处所的容纳量一半。除了部分情况，所有人在处所内要戴口罩。限聚令放宽至四人，亦解除禁止跨家庭聚会，但是酒吧酒馆要继续关闭。政府說在符合接種疫苗的要求下，戲院可恢復放映，包括所有員工要打齊三針。戲院可恢復放映院內飲食，包括所有員工要打齊三針疫苗，或者有醫學豁免證明書，或者屬於已打兩針的新冠康復者。入場顧客要打三針，十二歲以下小童或過去三個月的新冠康復者除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接獲中央通知，由於現屆政府只剩下不足三個月任期，中央不再任命政務司司長，有關職位會一直出缺至六月底。 另外，林鄭月娥透露已經委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任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成為資審委官守成員。已經報名參選特首的李家超和會計及法律界選委進行網上交流會，他發言時說希望建立穩固的基石讓香港發展，做足預案，提升安全系數，發展時無後顧之慮，提升競爭力，令到社會得到利益，做事以結果為目標。他又強調法治是很重要，近期法律被政治污染，有很多噪音，法治是基石之中的基石，無論做什麼都會堅守法治。選委陳宏毅表示，一國兩制過去幾年經過嚴重的考驗，需要重新建立更穩固基礎，又說理解到特區政府首要任務是進行二十三條立法。另一名選委譚慧珠建議將基本法督導推廣委員會的功能擴大，幫助香港人了解憲法和與基本法的關係。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當局會為有經濟壓力的學生提供免費快測包，就算不是領取綜援、全額或半額津貼的學生，如果因為特別原因需要照顧，亦可以向學校反映。會上多名議員亦關注教育局在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的情況。楊潤雄說非常重視老師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包括安排由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成員、法律界、人大政協代表等專家向老師講解。他又提到早年國家教育部部長向全港教師送出由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撰寫有關香港國安法背景內容的讀本，成為讓老師參考的權威資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昼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53点，升79点，成交金额4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7点，升咗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5蚊，跌3.5；腾讯控股375.4，升8；盈富基金21.68，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74.54，跌系升7.2；美团系155.4，升3；比亚迪股份239.8，升10.8；友邦保险80.05，跌1毫；京东集团227.6，跌2毫；快手64.75，升7.5。中移動55.55，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25.28，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6，人民幣6.367，英磅對美元1.314，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6点，升303点。港金报1847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06美元，卖出197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新作品列强放送，追踪最新歌手情报，欣赏二零二二日语新歌。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全日语歌曲音乐节目天空海阔白元浩。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確實是有一些家长仲好多忧虑的，有疫苗有预计，希望适宜之后他们就带啲细路仔去打咯，否则真系会有死亡同埋一啲好重症，同埋而家越嚟越多证据好咗之后，嗰啲 long covid 叫做长新冠，真系好多人惊，系唔好打针，唔该快啲去打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搬咗嚟星期四啦，同阿 Dot Eric 打个招呼 ，Dot Eric。 早晨啊，你哋好啊， 好曳啊，头先又 马姑娘啊， 系咪又好曳整蛊你啊？先系咪啊？ 系啊，李姑娘好烦啊， 啊李姑娘 炒咗佢啦。 阿李姑娘咧，就你打佢咧，话我 book 咗你咩绝育只狗，点解你仲唔嚟啊？ 你点解仲唔嚟啊？跟住佢 吓到佢死死下。 我系李姑娘啊， 我 李姑娘 知咯，点解唔嚟入边咧？ 跟住我只狗 book 咗你绝育噶，跟住佢系咪只狗绝育？ 啲 曳曳啊吓， 曳。 喂嗱，争取时间先嗱。不如咁啦，我哋马上进入今日话题，多谢 Eric 麻烦你啦。嗯，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诶，几时要带只狗去睇医生？ 几时要带只狗去睇医生？ 唔食嘢咯， 系 咯，唔病咪睇医生咯。 系啊，或者佢讲俾你听。 系啊，同埋你个诊所开门咪带佢咯。 系啊， 哎呀， 唔通凌晨三点去啊？ 咁嗱有啲病咧，就有啲系我认为紧急嗰啲嘢讲先啦，同埋有咩可能话有啲酒站位你话几时唔使带去都好啦，因为可以悭啲钱啦，系咪？ 都啱嘅，都啱嘅，即系有咩情况系可以自己观察耐啲先。例如嗱，我举个例咧，我屋企嘅狗咧，唔知系咪因为嗱，我唔知系咪其他人有咁嘅 case 啦。 嗯， 佢耐唔耐一个礼拜有一次半次咧，就无端止呕嘅。 系啊，呕毛嘛。 系啊，咁我最初就好惊嘅，咁咦呕完又好似精精神神又食翻嘢。咁我而家开始咧就比较即系唔系好理啦，因为暂时就冇咁紧 张，反而唔呕毛佢就带佢睇医生， 系咪 Dot Eric？ 咦，唔呕毛 嗱，呢个我哋讲就系呢个可以讲第一样嘢啦，就呕啦。嗱，呕咧就如果佢一日内呕两次咧，就两剂唔分开呕咧，就我认为唔系一定要睇医生嘅。 吓，反而呕得多唔 即系呕，系咪呕多过两次？ 呕多过两次要睇医生。嗯， 系啦。不过我平时点样分析系即系一个肩有问题，或者一个有即系 假嘅问题。 系啦，即系挫亲或者乜嘢嘅啫，就系我平时如果我只屋企只狗呕咧，就佢唔系常呕嘅。不如果佢呕一次咁样啦，我就嗰日会饿佢一日噶啦，斋饮水。咁样如果听日都呕咧，你谂空肚斋饮水都呕咧，你知道有啲病噶啦，所以应该带去睇 但系唔系，我见到嗰啲 case 咧就只系少少嘅啫。系啦，我唔形容嗰啲咩啦，即系大家食紧翻嚟费事讲，即系总之系好少嘅啫，一阵就冇事噶啦，咁系咯。 系啦系啦，永远都要配合翻你个别嘅狗平时嘅习惯添啦。即系一只两岁健康嘅狗，同一只十岁有糖尿病嘅狗，佢个危机咁高啲嘅。 哦， 咁就我哋带第二样嘢咧，就食嘢啦。其实我最敏嗰啲客人带到嚟睇医生咧，我就。冇人想带大只动物嚟睇医生嘅，所以咧嚟到咧，我就佢好啲我认为有时啲主人嘅预感咧系 amazing 嘅。如果只狗咧你带到嚟咧，我都睇唔出，咁即系个表面检查立眼咧，其实都唔知道有病嘅。不过主人喺屋企咧会见到，因为佢屋企嘅习惯变咗少少咧，就知道有啲嘢唔同啦。所以咧就我好信啲客人预感，好多时咧带到落嚟我就揾到个问题出嚟啦。咁样就有一个即系佢冇某一个预感就系佢食嘢习惯啦。 即係呢個都係個別係啦，唔同咗啦、 嗯， 個別狗唔同啦。譬如就係頭先講話一隻大狗嘅、嗯，可能冇食嘢一餐嘅，其實唔係好大件事。不過一隻十歲糖尿病嘅毛貼子就、嗯、就唔食嘢一餐，可能大件事啦、 嗯。 不過咧就食嘢就食嘢一個嘢啦，同埋飲水係啦指標，同埋飲水多都係嘅。 嗯，飲水多啊。 飲水多都是病嚟噶，病徵嚟噶。 飲水多都是嘅。如果一隻狗咧，就係如每一公斤狗飲多個50毫升水，即係譬如你只狗係5公斤咧，就冇 T 字咁樣啦。就如果飲多嘅250毫升水一日咧，就如果連續咁樣飲咧，就一定有病噶啦。 咩病啊？ 係咩病啊？呢類係咩病啊？ 最糖尿病啦，腎上腺問有問題啦，腎、 嗯 哦、病啦，都會飲水多嘅，即係仲有其他病添，不過呢幾個就常見嗰幾個咯。 嗯、 就話永遠嗱、眼有問題，唔使問阿貴，即刻睇醫生，冇原因去彈等。 眼會有啲咩問題啊？醫生 流眼水啊？ 有入流眼水啊，單眼啊，眼紅啊，眼架即係冇咁透明啊，就全部冚唪唥都第一樣嘢戴個燈罩。 嗯。戴 个灯罩先，咁样就戴灯罩先，因为小视化毛，佢捽只眼咧，我就可能整伤咗只眼，仲严重啲先。 小视化大啊，唔系小视化毛啊。 喂，你哋啲嘢其实都好似人噶、哦，系咪？饮水、食嘢，同埋唔好捽眼，系嘛？ 啱啦，不过狗唔识讲嘢，所以就变咗好靠个主人嘅 嘢 嘅，又留意佢啦，又唔好太迟啦，永远早少少嚟睇医生好啲啦。即系有啲嘢可以等嘅，我就系讲暂时仲有好多嘢啦，不过就有啲嘢可以等嘅，譬如你皮肤病啊，啲永远都唔系紧急嘅。 哦， 所以你皮肤系唔使去急症嘅，OK？立皮肤搲到佢流血少少都唔使去即刻睇急症。不过 Darren 啊，我想问咧，其实有一个标准咧，就系佢仲肯食嘢或者仲系好想，即系有胃口就等于佢暂时唔系有大件事。 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搞个指标。 可以系啦，嗰啲可能可以等到听，即系譬如饮水多嗰度啦，要睇医生，不过唔系紧急嘅。 哦， 咁你可以听日先带去咯。系啦，所以就唔使，即系因为好明显夜晚黑睇急症同埋日头去睇医生个费用都唔同啦。 嗯， 所以就。即夜晚黑嘅醫生好多時都唔知你係急唔急，咁主人認為急就急㗎啦。不過咧就不過就你自己都要衡量啦，唔好嘥自己啲錢啦。 知道 所以就皮膚病永遠都唔係急啦，所以有啲嘢可以等嘅。咁攰咁你嘅動物 唔精神啦，唔肯玩咯。 端端呢排輕咗啊！ 啊係啊！ 呢啲都係要啦。咁嗱，緊急嘅嘢啦，呢啲有一大堆嘢。即刻要睇醫生嘅、 哦， 有個 open wound 啦，即係流緊血，好大嘅傷口，撞車咁嘅嘢梗係要啦。呼吸有困難，暈咗嗰啲要啦，抽筋要啦，呼吸有呼吸有困難啦，同埋流鼻血、流眼、有眼血、流耳血都要即刻睇醫生啦。 聽落都得人驚， 係呢啲得人驚啦。 知道， 如果你懷疑佢中毒啦。 中毒会点啊？佢会 中毒有咩 先咩情况？ 系啊， 有好多时唔好等佢有病征啦，等佢病征就中毒咗啦、 嗯。 所以好多时你譬如食咗啲朱古力啊，或者屋企有水仙啊，有沙洛陀啊，即系嗰啲嗰啲即系香口胶嗰啲沙洛陀啊，grapes 啊，即系同埋 提子， 好明显系提子。 即系总之呢啲水嘅全部都唔好俾佢食啊！嗱，唔系叫大俾佢食啊，全部都唔好俾佢食呢啲。 全部系俾佢食啊！呢啲会 提子会中毒噶，我唔知 道。系啊，提子唔食得噶，佢哋 系啊，提子会引致肝病嘅，无端端。 哦，系啊， 哇， 系啊 ，OK。 同埋就特别嗰啲肝提子更加毒。 哦，提子肝。 raisins 嗰啲系咪？ 系就系 raisin 嗰啲系仲加嘅毒添嘅。咁好明显呕血要睇医生啦啊！咁啊，同埋呕 梗系要啦。 系啦，系啦，我到今朝 咁都唔睇， 要呕血啦，我都要睇医生嘅，系咯。 Gary 冇事啊嘛， 唉，我有啲事啊，今日俾人话啦， 唔好咁啦，小气啩。 继续，医生仲有分零钟， 系啦，今日 OK， 咁就呕，不过冇嘢呕出嚟啦，好似因为肚胀，如果你摸佢个肚，成个好似叫成个球咁样。薄薄好似个篮球咁嗰啲要睇医生啦， 肚胀 系啦，好痛，咩痛原因都好，嗌痛嗰啲就要睇医生啦。 但系其实 Dr. Eric 其实佢哋无端端咧，如果唔即系比较少出街嗰啲咧，佢无端端唔会病噶，理论上系咪咁？可唔可以咁话咧？ 唔系噶， 突然间会有一个病 噶。譬如头先我讲话流鼻血啦，好似好少事，人就或者有事小事啦，狗流鼻血九成死得噶啦。 点解嘅？通常流鼻血因为咩原因啊？ 因为流鼻血可能凝血有问题啦，或者鼻咽癌咯， 係啊，所以好大件事嘅，即係佢好少冇原因流鼻血嘅。 明白。 咁樣就起唔到身啦，無端端行路好似飲醉酒咁樣啦，同埋就係血個瘡疤，所以狗點樣睇瘡疤就係開個口睇嗰啲黏膜。 哦，黏膜， 牙边度会 牙嗰啲牙肉啊，睇牙肉啊， 系啊，系啦， 唔好咁啦，李姑娘， 知道，总之唔好延迟啦，嗱，即系两样嘢啦，第一，如果头先所讲嘅比较 urgent 嘅病症就唔好延迟啦，但系有啲唔系咁急嘅咧，亦都唔需要太担心，不过如果都系唔放心，睇都系好嘅，可唔可以咁话？ 打个电话，最紧要你可以紧急打个电话， 问下先， 客观问个姑娘，咁小心啲啦，都问清楚你自己衡量系咪真系急症啦。 得， 咁就皮肤，记得皮肤病永远都唔急症，眼问永远都急症。 好， 知道， 多谢晒 Sir Eric， 多谢 Eric， 大家身体健康，多谢晒，唔该晒，多谢，拜拜， 拜拜。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去到晏昼12点，差唔多49分嘅啦噃。 好啊， 马上送嚟今日嘅 即 安 剧， 我哋听日10点钟再见大家， 拜拜，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打死你！ 私分，你要打死边个啊？ 唔好阻住我过关。 咁你觉得过关紧要啲，定系份工紧要啲咧？ 乜嘢啊？咩份工？你讲咩啊？你系 我系新嚟嘅助理经理，我姓彭嘅。 哦，你就系新嚟嘅助理经理啊，彭助理经理啊，系咪？哎，你好啊。 得啦，你叫翻我做彭小姐得噶啦。 OK，Miss Peng 你好，这个时间不去吃饭的，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呢？ 没有，我看看你们几时才得闲帮我补回天花上面列了那一堆东西。上星期呢，其实我已经叫同事去通知你们帮手去补回的了，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都未搞定咯。 啊，咁啱得咁巧嘅啫，嗱，我哋就係諗住依家上去补咗佢啦。啊 ,Miss Peng, 你嚟得真係时候咯。 补嗰少少嘢，使唔使等成个礼拜啊？私分你哋啲效率会唔会差咗啲呢？ Miss Peng 啊，系嘛？其实咁嘅，我哋每日都有好多大大细细嘅工程就等住我哋做嘅，咁就到今日先至有时间就补翻上边嗰笪嘢，就其实算快噶啦，算快噶啦。 系、哦、啊，咁忙啊！不过头先我先见到你忙住喺度打紧机啫噃。 嗱，是咁的 ，Miss Peng。要补翻天花上面裂咗嗰笪咧，嗱，虽然离地系少于2米，但系由于我哋唔够高嘅关系咧，我哋系需要一个轻便工作台去帮手嘅。 轻便工作台喺边啊？ 啊，说时迟那时快，我同事就推咗个轻便工作台嚟啦。阿威阿斌神辛苦晒， 小事啫，唔辛苦。 哎，同你介绍翻呢位咧，就系新嚟嘅助理经理阿彭助理经理啊！ 哦，彭助理经理你好， 得啦，叫我彭小姐就得噶啦。啊，系阿斌神啊，你好远嗰度抬个工作台过嚟噶，攞咁耐嘅，攞成个礼拜、啊。 系啊，我哋今朝咧检查工具嘅时候，发现用开嗰个工作台有啲裂痕，同埋个围栏有啲松，所以咧就拎咗翻去俾供应商维修，同时攞咗个新嘅工作台翻嚟用住先咯。 有啲裂痕，围栏有啲松，我哋公司咁多师傅冇人识整嘅咩？仲要专登拎翻去供应商嗰度搞，一来一回咪拖慢晒啲进度咯。 Miss Peng, 其实你有所不知嘅。如果咧个轻便工作台有任何关于维修同埋保养嘅问题咧，我哋系应该参照由生产商提供嘅使用手册，又或者咧向供应商查询。我哋打个电话去问噶啦，系佢哋建议我哋咧就唔好用个旧嘅工作台嘅，佢哋咧就会维修好。检查过晒，确保旧嗰个工作台可以继续用，先会联络我哋去攞翻嘅。 咧，你讲开工作台咧，我觉得个颜色都唔多 OK 啊。 我觉得跟公司的整体设计格格不入咁啦，你哋可唔可以顺便攞埋啲油去油下佢咁，等佢望落去冇咁难睇，咁即系最好加啲闪灵灵衬翻我啊嘛，啊唔系衬翻我，即系衬翻我哋公司啊嘛。 阿彭助理经理，我哋系唔可以立乱改装轻便工作台噶，包括唔应该帮佢油上油漆啦，因为咁样做，万一佢有裂痕或者有损坏嘅地方，会俾啲油漆遮咗，令啲同事睇唔到个工作台有问题，会增加发生意外嘅机会噶嘛。 有问题唔可以自己维修，又唔可以自己油油，咁你哋而家上去开工就可以啦啩？ 嗱，工咧就梗系要开啦，呢、 啊、 个都唔使啊 ，Miss Peng 你叫我哋嘅，我哋都会做噶，系嘛、 嗯？ 啊，好啦，阿斌臣，我哋上啦吓、啊，你上你上， 好，梗系好噶。 唔知道可唔可以你两个一齐上去呢个工作台度开工咧？咁咪可以快啲搞掂佢咯，因为之前个进度太慢啦。OK。 阿彭助理经理唔好意思啊，我哋唔知你唔知，所以头先就冇讲清楚。根据翻呢个轻便工作台嘅厂方指引，只可以俾一个人使用嘅啫，同埋使用之前咧就必须先接受由供应商所提供嘅安全使用训练，包括相关工作台嘅搭建同埋拆卸，确保佢哋清楚明白生产商所提供嘅有关安全使用指示或者守则嘅。 啊，睇嚟啊 ，Miss Peng 咧，你对使用轻便工作台都唔系太熟悉喎。嗱，有时间嘅话咧，等我哋讲多少少过你听下。嗱，你知嘛？嗱，喺边度用呢啲轻便工作台咧？其实好讲究噶，一定要架设喺平坦坚实嘅地面上面，就唔可以喺斜坡啊、梯级啊、凹凸不平嘅地方嘅。附近就唔应该有垃圾同埋杂物，连有机会被移动嘅物件啊碰撞到嘅地方咧，其实都唔应该使用轻便工作台嘅。 哦，好啊，好啊，好啊。嗱，咁思芬呢一度个地面好平啊， 系 嗱，周围有冇杂物啦、 啊？系 咁，你哋可以上去做嘢啦。 咁梗係未得啦，確保地方適合使用輕便工作台之後呢，仲要留意埋頭頂嗰啲空間，防止意外撞傷個頭㗎嘛。 哦，驚撞到個頭啊，咁使唔使好似地盤工人咁開工嘅時候戴個安全帽咁咪夠安全啦、啊、 哎呀 ,Miss Peng, 好聰明啊你。 係啦。 梗係冇錯，就係梗係要佩戴有帽帶嘅安全帽，仲要穿埋呢係一對可以防滑嘅安全鞋，咁就得啦。 哦，好啦，咁你又咁驚跣親嘛，咁上去工作台嘅時候使唔使兩隻手捉到實一實咁啊？ 嗱，只係兩隻手呢係唔足夠㗎，上落嘅時候除咗必須要面向工作台之外，仲要保持三點接觸，即係雙手加一隻腳，又或者係雙腳加一隻手咁樣掂住個工作台咁。咁先够安全嘅。 哦，系啊，嗱，上到工作台之后咧，就应该立即将嗰个围栏扣上啊，同埋锁好，仲要唔好过分倚靠个围栏添啊。嗱，身体嘅重心咧，必须维持喺工作台以内嘅，千祈就唔好过分伸展个身体去到工作台以外噃。嗱，避免咧佢会意外翻侧啊。 啊，啱啦，我醒起啊，除咗咧呢度要补翻个天花嗰笪裂痕之外咧，大堂嘅另一边个天花都要执一执、哦。你哋咧一阵间整好咗呢度，顺便咧连人带埋你哋个工作台推过去嗰边整埋佢啊，唔该。 唔可以、哦。 唔可以？点解唔可以啊？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啊，等阵啊 ，Miss Peng 稍安无躁。阿斌臣嘅意思咧，就系、是、诶、移动轻便工作台之前咧，系、要确保唔可以有人企喺上边，咁啊，连杂物咧都唔应该有嘅。嗱、啊，所以我哋系不能够连人带工作台咁推过去噶。正确嘅做法咧，就应该系阿斌臣落翻地面，清走晒工作台啲杂物，啊，先至可以咧推过去下一个工作地点咁解啫。 咁、我唔理你哋啦，边个落啊，边个上啊，嗰啲我唔理啦。总之一阵间两点前，我要见到你哋搞掂晒佢。 唔可以、啊。 又唔可以？点解啊？系咪又要我讲多次我系边个啊？ 嗱，一点到两点咧就我哋 lunch hour， 所以我哋两点翻嚟先会继续开工嘅。 啊，放心啊 ，Miss Peng， 系食完饭翻嚟，实帮你搞掂佢，放心。 流动工作台用得好，高处工作冇烦恼。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6个月。